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今天仍旧是我一个人在演播室里啊。那因为今天仍旧是香港的公众假期，哎，相信很多在香港的听众朋友仍然在开开心心的享受你的假期。这两天这个我估计香港的影视业的业绩啊会是非常的好，的确每到了这个年关啊岁末的时候，大家吃吃喝喝好像总是能够最容易找到的一种度假的方式。三立化新闻呢，昨天是播放了斯坦福大学物理教授张守胜博士的访问。那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听的话，就发现其实张博士还留了一个尾巴，昨天就说到，他说如果我们假设世界末日是真的话，那么在登上这个，不管是你叫它诺亚方舟啊，还是逃生船啊，还是宇宙飞船也好，你只能够带半张纸的话，张博士从这个一个世界顶尖物理学教授的角度就问了一个问题，你在这半张纸上写上一个什么知识呢？那么我看过张教授的其他的演讲啊，他经常强调一个提出好问题的关键性。他认为一个科学家他是否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就，或者说在他的领域能否有所进展，不在于你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在于你能够提出什么问题。哎，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昨天呢，这个张教授还提到，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是15岁啊，恐怕是少年大学生，从复旦之后呢去了德国柏林的自由大学，然后去了美国，哎，现在呢又这个最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一度呢是师从杨振宁先生，恐怕也是这个整个科学界的这个泰斗了。那么他自己就提到说，现在以这种欧美留学的经验回到国内来，现在在清华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的这么一个经历呢，他也坦诚说，中国的很多情况并不是他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但是他希望能够开创一片净土啊。那关于学术方面，哎，在国内做学问和在国外做学问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会听张教授的访问。那顺便也强调一下，三 D 化新闻今天仍然是开放有话直说的互动热线。今天的题目是，在广东有媒体就爆料啊，恐怕也是一种报道了，这个说在番禺这个地方啊，有的菜农就是用垃圾啊来种菜。哎，垃圾种菜，我自己第一反应不是所有的菜都这个肥料里面都会有一点垃圾吗？但是这个根据媒体报道的这个意思呢，这里面的这个垃圾啊，恐怕有一些会有一些重金属残留的问题。但是呢菜农又说，哎，如果不用这个肥料，不用这种垃圾来种菜呢，恐怕呢就得比如说用这个农药啊，或者说呢用一些大家觉得更加不健康的方式。因此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哎找一点毒性比较低的垃圾来种这个菜。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哎，对于这个有机，现在讲这个生态食品、有机食品，你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门道、特别的经验？我知道现在在很多城市里啊，很多这个家庭主妇都发起了一种邻里的联合，自己来种菜，哎，自己来吃，这样就比较健康。但是我也在想啊，你到底用什么肥料来种这个菜呢？你有什么经验吗？打电话来分享一下。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36。好了，那么我们继续听斯坦福大学张守胜博士的访问。 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的特别节目。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已经播放了对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张守成教授的专访的上半部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教授是首先跟大家畅谈了中国人到底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他说的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杨振宁都是他最喜欢的物理学家。那么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呢，最美妙的过程在于在科学当中找到的美感。 那么同时也是问到了对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他是怎么样一个看法，他也是承认在中国呢是有一种功利主义盛行的一个现状和风气，但是他自己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他并不觉得在中国没有办法改变，反而他觉得在清华的高等研究院是可以做一块小小的试验田，希望在那里走出改变的第一步。他说在清华的高等研究院对于科学家的评价标准从来不是说你在政府那边拿到了多少的资金，拿到了多少的项目，而是你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生发出一些创新的思想。好，那么在今天下半部分的访谈当中呢，你将听到张教授是如何看待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对于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此外，对于钱学森先生在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以及对于钱老在两弹一星上面的贡献，张守成教授给出了不一样的视角和观点。您说这个问问题，我想可能跟大家的知识结构有关，包括你讲的这个 iPhone 它的一个设计。那我们知道乔布斯他其实不光光是一个非常懂得科学的人，他也是一个人文非常爱好的，他甚至喜欢修禅。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如果说你想在科学上有很大的建树，是一个懂得问问题的人来说，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的复杂。像您，你小的时候在学文学、 对对对对对 艺术， 对，你这个问题也是提得非常好。就是我想关键的关键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就说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知识的结构。那知识的结构，每人他有自己组织的方式。最好的组织的方式就是他学这个知识的话，完全是凭他兴趣而学。一旦他完全凭他的好奇心和兴趣学了之后，他能够最好的最佳的组成这个结构。我们就拿乔布斯来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家境非常困难，他当时读的话家境既然困难，他就说我既然要学习，我就学一门比较有用的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我能够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后来他家境实在是非常穷困，他连这个读书大学读书也读不下去，然后他就决定退学了。那退学之后呢，他交的那些学费还剩下来有一部分可以修一门课，那他说我最后一门课我就别管了，我就选一门我最有兴趣的课吧。然后呢他就是学了书法，然后呢这个书法结果他那个做 Apple Computer 的时候最吸引一部分人的就是他那个放置是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就是带一种比较功利性的目标去学习的话，往往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成功。往往你有好奇心来驱动的话，能够达到最高境界。 您的个人的成长也是说，您说我就是由着性子来， 对对对， 我对什么有兴趣我就去学了，我不会想那么多的结果。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清华学生在受您的影响之下，您是看到了他们有这样一步一步是追寻着自己心里纯粹的一个对于科学 的 一个理 想的 追求， 并且有非常成功的例子， 是吗？ 就是有一位叫齐晓亮的，他是就是我们辽宁的高材生，然后在清华大学读的本科，在清华大学读的 PhD， 然后他 PhD 刚读完，就到了我这里来读了一年的所谓的博士后，就在一年之后，他就是美国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在请他，现在最后他选择之后是在 Stanford 大学做助理教授。 你讲到一个现象，我又觉得好像在中国又是独有的。为什么我们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最后大家是还是留下了国外？ 但是还是有点变流。我举了齐晓亮，是中国的清华大学的博士，来到了美国的 Stanford 大学。但是姚红他是 Stanford 大学的 PhD，博士，但是他今天回到了高等研究院。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真正要吸引我们这些有原创性的人才，我们还是要提供这么一个环境。所以现在至少在清华的高研院，我们能够做的范围里面，已经能够吸引到这样的人才， 已经能够，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其实我刚才讲那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也是大家会联想到在05年的时候，钱学森先生，他是跟温家宝总理有一个对谈，就是他问了温家宝总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他这一个问题后来有人分析说其实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说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一个模式，第二个是培养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机制让这些人才脱颖而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您对于这样一个钱老他这么一个大科学家的一些一些反思，那我想知道您或者是甚至您跟杨振宁先生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对，我对钱学森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但是我觉得对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跟他本人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嗯、 为什么他是非常成功，他回到了中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呢他也带来了一个我觉得也是带来了一个错觉，就是使得大家把那个科学和两弹一星把它看成同一回事了。因为两弹一星我认为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技术。因为两弹一星就回到我们刚才所有谈的这个题目上面，它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这明确的目标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技术，并不是一种科学、 嗯、 就是真正科学创新的人才就是要在一张白纸上面画出这个图像来，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所以在整个中国的思维方式里面，就是把科学就认为是一个公关，是认为一个两弹一星，所以就是忽略了大家由于自身兴趣来激发出来的科学的研究。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就是慢慢会推到那个功利主义的方向。 嗯，您觉得可能从老一代科学家的一个思维当中、 嗯、 可能就有了一些功利主义的苗头。 哎、对，我就是觉得至少不能把这个两弹一星、 嗯、 它的确是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它和科学的成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 它是一种技术上面的成就、 嗯嗯、 技术上面可能就应该这么来做，但是科学应该以一种比较更加自由的环境，因为呢科学里面就像我反复来强调这一点，最终的成功就是你问的问题比较对，而两弹一星问题是别人已经问了、 嗯、 你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你刚才听到的是专访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张守成博士的，今天是第二集了啊。那么刚才其实谈到了很多张教授的这个治学的理念，那还是再强调一下，在今天的12点半之后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开放来请你讨论的是在香港的媒体、内地的媒体都有报道，在番禺的这个菜地啊，这个蔬菜呢既有供应广东本地的，也有输入香港的。这个菜地呢发现有大量的垃圾，我看到新闻图片呢上面有药品啊，然后一些废弃的这个胶囊的壳子啊，那很多人就担心这里面的药物的残留，哎，是不是会通过这个水啊，或者说因为是在菜地里嘛，最后进入这个我们食用的蔬菜，而导致这个菜呢就是俗称就是被污染了。因此关于番禺垃圾种菜的这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哎，是不是这已经太常见，或者说太普遍，到已经还够不上是一条新闻了呢？其实我自己好像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稍微有一点见怪不怪的，好像觉得哎，真的菜地里面有垃圾还蛮正常的。当然了，看到这样的药品在里面，你还是会有点担心吃到这样种出来的菜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说到之前的这个也是央视曝光的关于40天啊、哦，或者说45天的塑身鸡的这个新闻，当时就有专家说啊，说啊，并不是说这个养鸡场的鸡就一定不健康，或者说呢自己养的鸡就一定健康。他说现在即使是我们叫土鸡啊，或者北京叫柴鸡啊，这个放养的这些鸡，它可能吃到的这个饲料啊，或者说吃到的草啊，里面也是被化学制剂污染的。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花多少的功夫在里面，你吃到的食品很难在今天保证100%的安全。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也让人觉得产生一种很悲凉的一种感觉。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啊，这个不是关于当下的，可能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啊。当一位科学家谈理论物理的时候，他可能目光更多的是放在千年、百年乃至万年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U Radio 专访斯坦福大学的理论物理终身教授张守成博士的最后一部分，一起来听。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对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张守成博士的专访。那么张教授本人的科研道路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平顺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有过介绍，张教授在七八年年仅15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考上了复旦大学。两年之后呢，他是从上海去到了德国留学，之后呢再去到美国。所以在欧洲、在亚洲、在美国都有着张教授的成长足迹。那么这些经历对于张教授的科研之路有何影响呢？来听他讲一下。 那您现在在国内和在美国时间上怎么分配呢？ 我差不多有三个月在国内， 三个月在 斯坦福放假的时候。 那在教学和在您自己做科研的时间呢？ 既有教学，教学呢，就主要在教那个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在科研方面呢，我的确是跟中国的广泛的合作已经取到了的确是取到了非常可喜的成果。在今年七月份的叫创新大会上，我们国家的一个最高层次的科技的大会，胡锦涛主席也重点提及了我们合作的工作，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这也是利用到了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幸运，我是在中国出生，在复旦大学读了一个学期，然后也在德国读的本科，在美国又读的博士，所以我这科研也是充分利用了我在这个三个美洲、亚洲和欧洲的以前的关系和 connection。 所以有些理论是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有些实验是在德国做的，但是最近一部分非常可喜的成果是完全和清华大学合作做出来的。 那您在于教学， 一位叫薛其坤院士，他这方面有非常杰出的贡献。 那您在教学和在自己做科研现在可以平衡吗？会不会因为您刚才说最旺盛的时候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动力， 对，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动力是驱使您越来有还有持续的这样一个好奇心？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回到了，我就说任何事情要做成功，它一定要是双赢。你如果只觉得我科学是我最高的追求，我教学只是一种付出的话，你永远也做不好。但是我在教学当中，我的确是觉得我得到的和我付出的是甚至来得更多。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两条曲线，因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知识是在增长，但是我的创意是在下降。我跟这些年轻的学生在接触当中，他们可能问出一些非常幼稚的问题，但是使得我更去深入一个层次去思考。 比如说呢，他们会问什么？ 对，比如说我们就讲那个知识的结构问题，我是对于学生的一个挑战，问他们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备课上面，因为从来也没人写过这么一本书，你去诺亚方舟的时候到底要带哪些知识，我自己也在思考。在这个思考过程当中跟教他们过程当中，我就也觉得对整个人类的知识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最合理的一个结构上面的，使得大家能够从最最简单的办法能够把整个人类的知识至少精髓的部分能够很快的掌握。 您觉得是一个相互激发的？ 对，所以我就回到我们整个我的理念来讲，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是一种双赢。你否则的话，你觉得我只是一种责任，我在斯坦福大学做教授，我学校规定一定要教书的话，你这也教不好。但是我的确是很有激情在教书，因为的确在这跟本科生的接触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创新的火花。 那您更喜欢在美国教本科生还是在清华？ 我想相对来说，那个清华的学生的确在物理方面是更来得更聪明， 更聪明。 本科生， 我们看到您的履历哈，一开场的时候说您是少年天才，就一路上非常的平顺。那其实就有人会好奇，那张教授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在您的成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也经历过失意甚至是失败？ 对，我想科学家其实都会碰到这样，就是我们最近的工作当然是非常取得非常可喜的成果，但是相当于段的时间我挑选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要在科学里面要做一个成功的话，往往一开始如果是最原创的发现的话，你一定是在走一个非常孤独的道路。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想到这个想法大家马上认可的话，就说明这肯定不是一个很新的想法。所以还是在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同事们也觉得我非常奇怪，可能觉得我最旺盛的年代也已经过了。 但现在如果说我要朝着这个诺贝尔奖进发的话，就是您现在在思考什么问题？您觉得是一个 激发你很有好奇心，去一直想要做研究。 Yeah,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其实、啊、其实那个作为那个诺贝尔奖这样的工作的他们的认可吧，往往是看你过去的一些工作， 嗯、 甚至有些工作，它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看到它的影响力，它才会才会真正发这个奖， 嗯、 因为它是诺贝尔科学奖，它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的。他一定要他一定要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准，一个是绝对是要对的，第二个是一定要是有重大影响， 嗯， 因为对可能很快就被看出来了，但是重大的影响可能是还是要靠时间才能看出来，所以但是我还是在想下一步的话，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整个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代，我们人类开始到现在都问出过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在我们这一个年代里面已经被解决，比如说我们宇宙到底有多少年，这个人的遗传到底怎么遗传，这个从我们人类有人类的发展的源头来那一刻我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个年代才真正了解了这些知识，所以我是非常想那个在这些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中，我是觉得我是看到了他们有一种非常新的创新的可能性，所以我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怎么把它变成我生活当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那么我现在由于工作比较大家国际社会都比较注重，所以到处有人请我去做报告，所以我一年上面花在飞机上的时间也来得越来越多，所以我就想这个飞机上面这个时间怎么能够充分的利用，所以现在的科技也是非常的发达，有了 YouTube， 有了 iPhone， YouTube 有 YouTube EDU， 那个 iPhone 里面有叫 iPhone U， iTunes U，就是说我们学习一个种新的知识就来得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在上飞机之前我就往往去 download 了一个新的课程，和我现在研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课程，所以又回到我这种就从少年时代培养出来这种好奇心，我觉得现在的年代我又达到了这种境界，能够真正去学习到那种完全新的在与我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我觉得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之间的结合，我们的工作最近就得到这些国际奖项的工作，它的名字叫脱捕绝缘体，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名字，因为脱捕是一个最最最最深奥的数学概念，绝缘体是一种材料，就是怎么会大家觉得数学就是我们讲科学已经是一个象牙塔，在科学里面往往也是被分成不同的层次，就是数学大家认为是最纯的最有些数学家他根本不喜欢这谈这个数学到底有没有应用，他觉得我只要把数学基本的原理研究清楚就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奥非常优美的一种数学，但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数学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却用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材料，并且能够从理论上预演出这新的材料，所以这也是一种交叉的一种成功，所以我觉得今后的火花里面还是因为我们在人类的知识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在每个领域已经研究得非常深了，但是你要在这个领域成功的话你就是一定要很快的时候就钻进去，但一旦钻进去之后你的视野就不那么开阔，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利用这个现在技术的发展和我有就是也有这个飞机上的时间，我就把它用来做这个，我已经是觉得非常能够看到不同思维，看来是完全隔行如隔山的，但是看到了他们思维的共同之处，那说不定你可以用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解决另外一个学科的问题， 是那也祝你有更大的科学发现，真的是可以问鼎诺贝尔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您在于现在在国内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很大程度也可能是因为您的华人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就想问您是一个华裔的科学家的身份在美国一个学术圈里面摸爬滚打，那会遇到一些困难吗或者是挑战， 所以对，所以我在我的这个美国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社会，我在美国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又来过两个西方社会，我也在欧洲读过书，也在美国，欧洲情况也是比较了解，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不是在欧洲也不是在美国生长的科学家来讲起来肯定是首选是美国，所以在这点上他真是觉得我真是觉得 他之所以这个美国的科学和大学能够办得那么好的话，他完全是能够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 嗯， 而且他有他的开放性。 他的吸引力在哪里？ 我觉得吸引力的话，他就是我来到德国的时候，我真是也是非常的感动。我很多德国的朋友每个星期都会请我到他们家里去， 嗯， 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他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你哪年会回国。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做学生的话根本没太多人来理我， 嗯， 但是从来也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就是你的， 嗯， 没有一种客人的感觉， 嗯， 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的确得到大家非常的热心的招待， 嗯， 但是始终是一种客人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社会最伟大的一点地方，它就是真正是一个 melting pot， 嗯，那您 就是我们中国要做成这一点， 嗯， 的确是要把除了那个科学精英之外，别的因素都不用考虑，一定要把，就是作为美国的确是，我觉得全世界那么多社会里面，它是在这方面它是做的最好的， 最开放， 最开放 的社会， 对，嗯，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 嗯， 也祝贺张教授获得奖项， 嗯， 我们也预祝他真的能够是获得诺贝尔奖，嗯，我们期待着，谢谢， 好，谢谢。 好了，大家现在听到的或者说刚刚听完的，这是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教授张守成博士的访问呢。那樊素不止一次的提到说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真的，哎，张守成教授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呢？哎，他虽然说现在是一个美籍华人的身份啊，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在78年考上大学，这个78年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非常多的意义。高考刚刚恢复恐怕是恢复之后的第二届吧。那然后又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那么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其实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华人呢，那在科学上面取得的成就，他们身上刚才听到张教授讲他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讲他对于德国和美国的认识，对于自己华人身份的一种看待，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带有非常深刻的时代的烙印。那这也是我们对于张守成教授访问的全部内容。好了，那马上我们即将进入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今天将讨论的是在广东番禺有菜地里面发现有大量的所谓垃圾肥，对此你是不是感觉到不再敢去菜场买菜了？你是不是考虑自己家里种菜，或者如果你自己要种菜的话，你要是有种菜的经验的话，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肥料呢？你觉得，哎，这个垃圾肥它里面可能有一些瓶瓶罐罐啊，有一些这个药瓶啊，或者说胶囊的盒子啊，看到这个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打电话给我们，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0，香港拨打18723346。听首歌，马上就进入有话直说。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来到三立化新闻的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好，我是朱明奇。 嗯，那今天呢将会由明奇跟明宏啊一起来看到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的关注焦点。说到其实这个广州番禺区啊，他们这个菜农呢是被发现他们竟然使用这个垃圾堆填区的垃圾直接做这个肥料来种菜了。 是， 有记者就马上去到他们现场，发现哇，这个绿油油的菜旁边你知道发现什么吗？ 是垃圾，刚才已经说了。 对，废电池、 哦、 玻璃瓶。 还有塑料盒等等。 我开始以为垃圾只是一般的这个 生 活垃圾啊，但是如果说是废电池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电池里面有这个很多重金属的元素，它泄露到土壤里面的话，或者水源乃至这个植物都会有影响。 嗯，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是，肯定不是专门去找这个废电池玻璃瓶去做这个垃圾， 靠废电池也种不出菜来。 对，肯定是说在这个垃圾当中有一部分是这个有机肥料， 对， 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 没 有清理干净， 但他可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筛选这个肥料的。 嗯，于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在网上就痛斥说，哇，用垃圾种菜缺德害人啊。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了嘛，然后就很多其实已经在用这个生物肥料，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发酵之后的垃圾的混合一些鸡粪啊等等作为这个生物肥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化肥的方法。 是， 嗯，可是呢，嗯，问前提就是要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玻璃瓶废电池给先剔除掉。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就说到的是这个垃圾种菜，您觉得有害还是无害呢？您觉得意外吗？好了，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电话方法，请 内地的是拨打4001200900，香港是18723346，或者是你是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凤凰 FM 在上面，你可以找到现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内容，只收本地通话费。 欢迎来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那首先呢，我们听到了今天的第一位听众，你好。 喂，你好。 嗯，怎么称呼？ 啊，你好，我姓胡。 嗯，胡先生来自哪里？ 啊，我来自湖南。 嗯，来自湖南的胡先生，你怎么来看这次垃圾种菜的事哈？ 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是在微博上看到的，我当时看到说我就震惊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哇，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就是太牛了，以前用那个皮鞋可以做酸奶，现在垃圾也可以种菜了，现在这个实在是想象力太丰富，就是很夸张啊。如果你发现那些什么药瓶啊，然后电池啊，都是每天这些东西的话，每天能够种出来你每天要吃的菜，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你觉得垃圾种菜是有害的？ 对呀，对呀，对呀。但是后来我就一想到说，哎，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据说他们好像已经是种了很多年了，就是说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非常非常有害呢？因为我就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啊，如果是我外婆他们如果要去种菜的话，可能会用一些生物肥料啦，就是有也会很就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很脏，那些有机肥料，但实际上呢，就是老辈人的说法，他们其实种出来是健康的，就所谓的有机肥料是健康的，就有可能这个垃圾里头如果做了一些的处理之后，会不会变得一种非常健康和有机的化肥也说不定，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关的部门需要去检测一下。 嗯，来自湖南的胡先生呢，他就表示说，其实小时候一直就吃的这个菜呢，都是用这个有机肥料，甚至看上去可能有点脏的这个垃圾来作为这个肥料好。那主要是看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垃圾的肥是不是跟以前他这个老家用的这个肥料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现在这个有害呢？好，我们谢谢来自湖南的胡先生。 嗯， 其实刚刚他说到 电池好像跟这个老家的我们以前可能人畜的这个排泄物的这种肥料还是不大一样的。 不过我还是真是有印象，在我小时候我们这个 你们家也用电池种菜吗？ 我们家不用电池种菜哈，不过我们家这个后院还真有一块这个菜地，然后他们有在这个种菜。其实说实话他们肯定也不是也能发现，偶尔发现那么一两个玻璃瓶啊，然后也能发现一两个这个电池。 我倒是想到的更多的体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个垃圾分类啊，已经开始影响到说这个菜园子了。按理说的电池这种就是有重金属的，它应该在第一轮你在丢弃的时候就应该分类被处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恐怕对于垃圾分类啊这个做的比较差，所以说导致很多生活的垃圾和这些电池或者药品有毒垃圾就混在了一起，有的时候在农民在想使用它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分拣的。 对啊，所以这次广州他们这个城市管委他们就说了，说这个欧洲其实人家也是用垃圾作为肥料啊，可是人家欧洲这个做垃圾的时候，做肥料的时候，人家是把这个垃圾捡得非常干净， 对， 是只留下有机肥料。 是，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他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请说话。 这位应该是江苏的薛小姐。 薛小姐你好。 薛小姐在。哎， 喂，薛小姐， 你好。 哎，你好， 听到了。 哎，你好， 您怎么来看这个用垃圾种菜这个事儿？ 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感到震惊。我觉得，就是 听着看的时候挺平静的，也觉得也很正常。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国内的食品安全嘛，每天都爆出这样的新闻，在我看来已经就是就没有什么有毒和没毒的区别，只有有曝光和没曝光的区别。 哦，所以你等于是完全处于一个绝望的状态，不管它怎么样。 反正比如说前几天一直在报那个塑身鸡嘛，但是我那个肯德基还是在照吃，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乐观还是悲观，反正我就觉得我们已经真的比较五毒不侵了。 反正现在我去菜场买菜，去肯德基吃个鸡肉，我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毒，所以不妨抱这个好的心情来享受这些美食。您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它一定有毒，我知道它一定有毒，不是不知道它有没有毒，是我知道它一定有毒，而且我知道我每天吃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有毒，可是我也不会不吃啊，那我该吃什么呢？就是我所能买的每一样都可能都会就是被污染了，或者说被人工后期给破坏掉了，可是我还是得生活呀，所以我就蒙着眼能活多久，或者以后会怎么样，会致癌还是什么的，我真的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您在这个吃食物的一个态度。好，不过您看这个事儿呢，如果您觉得说您有办法解决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弄一弄？ 我觉得那就是说比如说那些农民嘛，他们要挣钱，我觉得其实也他们也不，我所看到的报道说他们也不太清楚比如说这个电池啊什么会污染，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就是监管很重要，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普及一下农民，他们就是这些种菜的农民，从他们这边来就是普及一下知识啊，或者说有专门的农技人员教他们应该怎样就是避免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定要加大监管。 好的，谢谢来自江苏的薛小姐，谢谢您。她刚刚说到的是说，哎，现在反正吃什么都有问题，还不如就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先吃了再说吧。 这个我啊，如果说这是，我觉得我经常抱有这种心态，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们有这个具强大的免疫力了。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哈，是来自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问您怎么来看这个垃圾种菜？您觉得它有害还是无害？ 我们就是作为广州市民，对这样的一些事情肯定是很关注了。然后我们本身就是平常时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就是方法来种菜肯定是有害的。然后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是越来越没无奈和麻木，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然后我也相信不会是最后一次。然后可能在媒体热烈的关注报道一番之后，事情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新的问题。 陈先生来自这个广州，我想问问，其实广州啊这次有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回收，我不知道您在广州实际体会的怎么样。 其实广州的垃圾分类回收其实已经讲了，其实不是最近才开始讲的，其实很早以前在广州市的街头，其实的垃圾桶其实都是有分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但其实据我所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两种垃圾桶的垃圾呢是做相同的处理的。然后近些时候呢，就广州市政府也是在希望就是进一步推广这个垃圾的分类。那无论是从环保或者说这个减少垃圾排放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包括你现在这个有毒垃圾种菜，这个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垃圾，特别是那些餐厨垃圾是可以用于这个有机堆肥的，但是如果是你所有的垃圾都混在一起的话，用于堆肥肯定就是对人体是有产生负面的影响。 好的，非常好，说的非常好，陈先生，谢谢您，再见。但我觉得刚刚陈先生又说了一个点，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是有机垃圾，比如说厨余作为这个肥料，当然是好事儿，对吧？然后刚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广州爆出这个事，我们也就在追到说广州的这个垃圾分类回收，如果垃圾分类回收做得好一点的话，这个垃圾当中肯定不会有这个废电池、 其实我想这肯定不是广州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我基本上到的所有地方，我就没有见到过一个地方有真正的把这个垃圾 分类回收有真的 做得好。哎，说到这点啊，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去日本这个他们这个普通家里人啊，你知道他们垃圾分类回收成了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你的塑料纸、塑料放一个，纸盒放一个，厨余放一个，然后你其他比如说电池、电器又放一个。 是。 然后我去他们楼下这个垃圾的这个每个小区的垃圾站啊，我进去一点怪味都没有，你完全不会觉得那是个垃圾站。 嗯，这个但是 做得非常好。 它这个东西吧，是有一个需要很重的一个惩罚的机制来保障的，比如说你这个乱丢垃圾啊，在国外的很多地方是罚款罚的非常非常的重。那其实在国内可能大家的一个印象，哎，丢垃圾就丢垃圾了，反正我都是把它塞到一包。大家虽然都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恐怕这个力度还是差得很的。 大家都怕麻烦。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来自天津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您怎么来看这个用垃圾堆肥种菜这事儿哈？ 啊，这事儿其实，我也看了这篇报道了，但是我看完这篇报道，产生了一个跟自己平时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个疑问啊。 什么想法？ 因为平时吧，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想的是，用垃圾种出来的这种，那种蔬菜也好，或者喂的猪也好，一般就是种的农民不会去吃。但是我上网看到这篇新闻之后，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种出来这个菜不仅他们去卖，而且他们自己也吃。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这个里面是没有害的，是这意思吗？ 对，我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当地的宣传教育啊什么的，对于农民他们自身的这种食品安全的意识一种教育的缺乏是一个比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害自己吧，可是他们自己也吃，所以这个不能说是看法，反正看了这个事儿之后，这个疑问萦绕了我很久很久。 好的，谢谢来自天津的董先生，谢谢您，再见。 哎，这个经常说，就是如果说连农民自己都不吃的话，通常证明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 我觉得这有两种可能，如果他自己吃的话，第一个是他觉得他第一个是没有害了，是好的了，第二个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他觉得不在乎。 不在乎，不过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的确是讨论到说这个垃圾堆肥种菜有害还是无害。虽然大家一面倒戈的觉得说这个垃圾堆这个种菜，哎呦，听着有点恶心。不过我们的确想想，有时候 垃圾种菜本身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看是什么垃圾， 什么垃圾没有进行这个发酵，没有进行这个分类回收，不是有机垃圾， 这里面有这个药瓶啊，或者说电池，这个估计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自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政府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呢，应该就是把相关的法规还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呢，尽快的就是落实出来而公布出来。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垃圾回收呢，是一个就是环保的一个大趋势。但是呢，就到食品的这一块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就哪些东西可以放到一个回收作为一个肥料，哪一些不可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但现在呢是没有。而且呢，就是其实现在呢，就是大背景就是我们老百姓呢对于这个食品的安全呢是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只要是出这样的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往坏的方向想。 的确是我们之前可能想说这个食品是在加工上面加了一些这个添加剂有问题哈，现在没有想到原来在到土地上，到这个食品的这个原来的地方了，更难防了，对吧？ 对，是。 好，谢谢来自广州的杨先生，谢谢您，再见。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真的以前想的是添加剂不许加，现在您怎么来保证这个土地是也是一块干净的土地呢？ 种出来的一开始就已经有问题了，那这后面你怎么处理都解决不了。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怎么称呼您？来自香港的贺先生。 啊，对，我是贺先生。 贺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这个用垃圾堆肥种菜这事儿哈？ 我觉得就是已经折射出来了，就是普遍的这个中国制造的一个问题吧，就是监管方面还是需要加大力度，否则的话呢，信誉受损的话呢，这个损失其实更大的。 嗯，所以您觉得是这个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食品就一定有这个安全问题？ 不但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很普遍的，在我们在外面的话呢，都是比较有点怀疑的眼光来看中国制造的。 嗯，那这一次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广州番禺广州番禺他们这个出了这个菜之后很多运到了香港来了。那您现在在香港哈，您出去上街这个比如说叫蔬菜的时候原本想着健康点，现在您还敢要吗？ 也还行，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呢都会在超市会标明一些产地那样，可能我们尽量不选那个地方的产地的东西嘛。 啊，尽量就不选广州这个番禺他们产的这个蔬菜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受损会可能会更大的。 哎，这个观点挺有意思。好了，谢谢贺先生，再见。 好的。 我觉得贺先生刚刚这个话如果被这个当地的菜农啊还有这个当地政府听到的话应该会有帮助。你知道如果你爆出来的话，那以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选择的时候就不选你那儿产的菜了。 问题是你选得到干净的吗？ 不，那反正你不报一单我就先选其他的。 对，我其实刚才有两位听众其实说他说哎呀这个都已经习惯了啊，应该是广州的陈先生说啊，那当然作为市民你吃这个地方的菜当然是担心是担心，但是好像你感觉也时间长了， 但我觉得还是回 开心也没有用。 没有，贺先生他这个说法很好啊。比如说香港真的所有的菜它都是产地，比如这个菜来自这个中国，来自泰国或者来自日本，他给你标明，日本甚至是某个省，他都给你标明了。那如果你这个爆出番禺有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不买你的菜了。 那 销量下降，他就会知道原来质量。 当然，如果说对于香港的话，他在这个大主要的这个蔬菜啊食品靠进口的情况下，消费者是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还有一方面我会想到它会有这个不同的价格的问题。如果说比如说广州输入的这个菜以后都标明了导致这个不能买了以后，那是不是就人为的提高了大家这个你可能必须去买更贵的这个菜了？ 这个是一个市场竞争哈。不过我觉得我们真的得从这个源头，然后再到这个市场的终端两方面，从头到尾一条龙来管制这个事情的话，才可以真正有一个效果。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好，下一位我们导播跟我们说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不过这一次食品安全呢已经是由这个添加剂从这个加工的过程已经走到了这个最初始这个土地就有问题，土地上施了肥，然后这个肥当中呢有一些金属含量。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听了很多听众的意见啊，大家也是说到其实跟最终的这个垃圾分类回收也有关系。我们看来在欧洲或者在日本呢，他们的确也是将这些有机的肥料来作为这个肥料，那也是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在中国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将废物变成宝物的时候，这个中间过程可能省了一步就变成了害人的事情呢？ 因此这个垃圾回收分类啊，我之前看过一些报道，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呢未来如果做得好的话是大有可为的，甚至有非常丰厚的利润在里面。我们知道国外有一些这个技术比较领先的企业呢，它通过这个垃圾的废物利用，其实把这个产业就做得商机其实是无限的，但是目前来说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瓶颈，比如说这个相关的法规啊规定，包括居民的一些习惯，可能中国人还不是很习惯在丢垃圾之前啊仔细的把垃圾分拣一下，那也就造成了其实在香港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据说20年之后这个香港就会没有地方堆垃圾。 对， 没有堆垃圾，那换句话说也就会变得到处都是垃圾。因此你看今天这个当菜地里面出现一些这个废电池啊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是提一个醒，说如果说现在还是不搞这个垃圾分类的话，以后真的就会 问题最终还是出在这个源头垃圾回收的问题。真的希望现代的这个科技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好，而不是让这个有毒的东西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有话直说的内容，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奇， 我们再见， 拜拜。